第十二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 接，收拾，杯子， 门，床，窗户，窗帘，窗台，沙发，茶几，玻璃，台灯， 卧室，客厅，书房，厨房。